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严君玉打开纸包一看，懊恼地啊了一声。 啊什么？让你爬树？看你这衣服刮的，这个都是克丝织锦的，真是不爱惜东西。 利玉教训归教训，还是把纸包抢走了，又进去拿了针线出来，帮严君玉把袖子上刮破的地方补好，一边补还一边告诉他。 还好遇上我，我看见我师兄补过戏服，不然等会被我姐姐发现，不说你才怪。 利玉一边给他补衣服，一边数落他。严君玉脾气好，任由他说也不生气，还觉得这场景莫名的有点熟悉，具体像什么呢？他也想不起来。 发什么愣呢？ 利玉推了他一下。 我想我奶奶了，我想回家看看。 你们伴读不是年下就放假了吗？急什么？你也是没出息，进宫才多久啊，就这么想家？ 但这又跟出息没什么关系，再有出息也会想家呀。严君玉在心里默默反驳道。不过他还记得自己今天来是干什么的，问利玉。 你师父呢？怎么他不住这里啊？ 说起利道勇，其实他的身份是很尴尬的。毕竟之前的忤逆案还僵持着，利道勇现在是个黑户，抓不得放不得，只能暂时先安置在宫中等候发落。但严君玉记得之前利道勇是和洛恒住在一起的，怎么现在不见他人呢？严君玉这么一问，利玉的神色也僵了僵，但还是说了实话。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回事，问也不说。不过我爹今天换了新药方，你等着吧，等熬药的时候我师父一定就过来了。 不过严君玉没能等到熬药的时候，因为屋子里很快传来洛恒的声音。 利玉，你跟谁在说话？ 哦，是严君玉，他来找我玩。 他这么一说，严君玉更不好说是为洛恒过来的。不过洛恒这人确实是跟荣浩说的一样聪明，很快道。 外面风大，请严大人进来喝茶吧。 严君玉一进来才知道为什么利玉要在外面熬药，因为屋子里窗户关得紧紧的，帘子也放下了，暖和倒是暖和的，陈设也非常简单干净。要是别人一定不明白为什么，但严君玉从小听着自己祖母讲的故事长大，严老夫人也是将门虎女，说有些老将晚年身上旧伤太多，每逢刮风下雨就骨头缝里生疼，还有虚弱到要避光避风的，只要吹到一点风就会钻心的疼。严君玉过年时就跟着他去见过一位这样的老将军，据说是中了十多支连珠弩箭的，人是救回来了，但从此骨瘦如柴，连弓也拉不开了。他的屋子就是这样，避光避风，不能开窗。但洛恒非常年轻，怎么会落下这么严重的旧伤呢？严君玉正想着，那边利玉已经点了灯过来，还倒了茶。洛恒从病榻上坐起来，他本来是十分清俊的长相，瘦得脱了相，不知道为什么严君玉有一种他要乘风而去的感觉，像是春日的风筝被风缠着往天上飞，下一刻就要脱手而去了。或者古书里写的羽化的仙人，褪去这一身皮囊，化成蝴蝶，翩翩然就飞远了。怪不得利玉在他面前这么乖，他一定也很害怕，端茶的时候只是垂着头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洛恒轻声道： 你出去玩吧，让我和严大人说会话。 利玉下去时，严君玉还在认真说： 你叫我严君玉就好，或者跟他们一样叫我小严也可以。 我只是个在教坊司唱戏的，怎么敢这样称呼严大人呢？ 如果换了一个人在这里，不管是云兰还是荣浩，只要昨晚在场的一定会为他这句话心惊。云兰向来以东宫的消息严密而自傲，号称内言不出外言不进，听到洛恒复述昨晚严君玉说的这句话，一定会把昨晚当值的太监宫女查个干净。 可惜严君玉压根没听懂，他十分坦荡地答道： 唱戏的也没什么呀，丽玉也唱戏，但他是我的好朋友，也叫我严君玉啊。而且历届元写的戏多好啊，荣浩都说戏里有好文章呢。 微弱灯光中，洛恒眼中神色有瞬间的震撼。都说读书有三重境界，见山是山，见山不是山，到最后见山还是山，原来识人也是。他视严君玉那句教坊司唱戏的为大侮辱，原来他才是见山不是山。这少年根本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已，他完全不避讳教坊司唱戏这事儿，因为他压根没把这事儿当成什么大事儿，也不会因此看低自己分毫。怪不得东宫那一位会为了他星夜驰回50里，不是他看低了自己，是自己看低了他。这世上有很多种玉，有的光滑外露，有的却像一块普通石头，越是处境艰难，越彰显它的坚不可摧，耀眼光滑。只是世间愚人太多，看不出它的特别。洛恒也就从善如流地说： 那我就叫你小严吧。 严君玉顿时笑了，眼睛弯起来。他可不是客套，毕竟还是听过厉道勇的教诲的。洛恒这么一叫，他就觉得两人亲近了不少，在茶案上往前一靠，认真道： 这样才好嘛。我跟你说，我以前有个叔爷爷也跟你一样，身体不好，不能见光见风。等我放假去问了他的偏方来给你治病。 他满心要弄明白为什么洛恒不肯为东宫效力，正想着该怎么提起话头呢，那边洛恒已经主动开口了： 小严刚刚是在问丽玉为什么青鱼没有住在这里，对吗？ 严君玉整天听他们说厉道勇，也知道青鱼是厉道勇的字。据慎文说，是因为厉道勇的祖上来自青州和渝州两个地方，但荣浩说哪里是因为这个，他们家人给他取字时取的是雏凤青鱼老凤生的意思，是对他有大期望的，所以后来厉道勇和洛恒在一起又不肯娶亲，家里才会那么失望，要告他忤逆。但称呼表字是文人同窗之间才做的，洛恒和厉道勇关系如此亲密，他为什么还叫厉道勇的字呢？难道是吵架了？严君玉想不通这问题，只得不好意思地点头。洛恒笑了，他平静告诉严君玉： 因为我们在斗气，不过我们斗气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早在6年前就开始了。小严想知道6年前发生了什么吗？ 严君玉是想知道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觉得有点不好的预感，像是明知道布下面盖着的是危险的东西，但又忍不住要揭开。好在他向来是很勇敢的。 行。 洛恒说了一声好，然后从书案下拿出一个小纸卷来，看得出已经有些年岁了，微微有点泛黄。上面只写了两个字，字体非常好看，和叶良宇的也不分上下，而且更多了一股硬气，像是看得出写字人的铮铮傲骨。上面写的是蓝柴两个字。 这个字我不太认得。 没事，我教给你就知道了。这是6年前青鱼传给我的字。6年前他回江南退婚，被他父亲告了忤逆，正遇上圣上大怒。小严知道圣上是为什么大怒吗？ 那漆黑的帘幕被一点点揭开，露出帘幕后恐怖的巨大怪物，几乎可以闻见尘封的气味，带着冰雪的冷冽。严君玉只是倔强地站着，不肯挪动一步。 不知道。 因为东宫太子与半都叶良宇两心相许，两人到了16岁也不肯一亲，被叶太傅告到御前。当时老叶相已经故去，没有人能缓和局势。东宫少年心性，忤逆君上，圣上不能处罚他，就把满腔怒火发泄到了青鱼身上。那时候青鱼的宗族父老已经愿意出面为他作证，江南士族都要上书保他， 是我写了一个纸条给他。 你写了什么？ 禅悖，出自易经，是指星辰相撞。青鱼看了，知道了，就再也没有申辩过，接受了这结果。 什么结果呢？自然是一世与功名无缘。名满天下的历届元，教过几个月的弟子都能考状元，他自己却困在京城的花街里，写着被世人视为下九流的戏词。 这纸条是他写给我的，既替予以会相惜，又深之以蓝柴，出自离骚，下一句是亦于心之所善喜，虽久死，其犹未悔。他是告诉我，他不后悔。 这样惨烈的结局仍然不后悔，严君玉只觉得心中有苦涩渐渐弥漫上来，像喝了药的味道还停留在舌尖上一样。是该计较叶良宇的，16岁的萧云少年意气，为了他忤逆圣上闹得这样不可收拾，但严君玉不知道为什么一点也不想计较了。人的心里总该有点比情爱更重要的东西呢。就像洛恒明明这样高傲，却为了保住东宫主动去找厉道勇，因为他知道太子身上关乎着天下的未来。像荣浩虽然累得不成人形，仍然苦苦做他的谋主，还有雨嫣然，还有敖纪。自己总说他是自己的萧云，其实他也是萧景琰，是天下人都知道的陈明太子。这么多人为了他付出全部的未来，只为了他继续做太子，为了那个云岚口中说的海晏河清天下太平的未来。那不是一家一姓的幸福，而是再也不会有洛恒这样的人挣扎在教坊司一个字也不能写，不会有厉道勇这样拥有天下皆知的才华而被埋没，是边疆不会再有战乱，与嫣然敖纪他们都能回家，像自己一样跟家人团圆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